最近南朝鲜各界对朴槿惠逆贼及其帮凶亲日驱逐行为的抗议情势日趋强烈。前已报道，在9月7号举行的日本和南朝鲜执政者会谈上，安倍说什么按照去年的协议已经汇送10亿日元，所以应当拆除少女像等，公然露骨地向朴槿惠施加压力。对此，朴槿惠未能做出任何反驳，却显出一副窘态，说什么要诚挚地履行协议等，一连放出了离谱的话语。第二天，妇女家属部长官对此一唱一和，当着性奴受害者的面说什么日本政府做出了反省和道歉等，并哄着他们说将分配那些汇给财团的钱。对此，网报《我的新闻》、京乡新闻等南朝鲜媒体连续发表文章，对日本的傲慢态度和执政者一直采取屈从于日本的立场表示非难和愤怒。而大学生强烈的谴责为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去年带头制造屈辱性协议一事。共同民主党代表、国民党紧急对策委员等在野党人士也对于执政者的卑屈处事表示强烈的抗议。